沉思往事立残阳，背酒莫惊春睡虫，杜书消得泼茶香，谁念西风独自凉，当时只道是寻常。 水到飘零不可怜，酒有时节好花钱。水到飘零不可怜，断肠人去自经年。一片云红才朝雨，几丝柔绿乍红颜，千欢笑尽夕阳前。是寻常， 一观天涯莫浪舟，寒云醉草间成秋。一观天涯 回浪花瓶，落梅横笛已三更，更无人出月笼鸣。我是人间惆怅客，知君何时泪纵横，断肠声里一平生。 谁念西风独自凉，潇潇荒野闭书窗。 谁念西风独自凉，沉思往事里残阳。杯酒莫惊春睡中，读书消得泼茶香。 谁念西风独自凉，当时 知道是寻常。 代表了蓬勃的青春中国。 声音还有什么颜色？ 我爱这蓝色的海。 这是蓝色的声音，

这雨夜太漫长，失眠的我在谁梦里歌唱。 谁能给我无限辽阔，照望天空空空如我，告别异乡孤独的歌，两个人笑着。谁能给我自由的梦，坐在屋顶晨光之上，留出一段空白生活， 想不起我在想什么。

进来坐坐好吗？ 我化成风，不说一脸美梦。

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，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。 北京时间17:00。